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7月27号星期二。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中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7.9，处于中度的拥堵级别。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东京奥运即时报，北京选手首金来了；张佳琪跳水女子双人10米跳台夺得金牌； 杨倩、杨浩然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摘金；江冉鑫、庞伟获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金牌。 防汛抗汛方面关注，郑州市全域基站通信已经全部恢复。 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北京市多区景区暂时关闭。 京津冀三地热点关注，预付费消费服务平台上线运行，通州35家商户第一批进驻。 天津社会救助审核确认全线下放，大大缩短百姓急难愁事的解决时间。 国内其他方面，南京疫情病毒毒株为德尔塔，近期病例增幅较大。 文体资讯，我们来关注北京拆除一座11层高楼，银锭关山美景重回视线。 国际电讯将会关注丹麦可能给接种2针不同疫苗者打第3针。 韩朝决定恢复双方通信联络线路。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17集，杨平，危难时刻党员不上谁上。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京津冀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雨情即时报。今天上午，北京市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北京市仍然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顺义、密云、怀柔、平谷等地降雨较为明显。今天密云区32家营业景区和2438家乡村旅游经营单位暂时关闭，平谷区所有景区暂时关闭，怀柔区所有地质灾害类景区以及涉山涉水类的景区，包括慕田峪、水长城、红螺寺、青龙峡以及雁栖湖等都是暂停开放。 今天顺义区北京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北京国际鲜花港、北京绿色度假村有限公司焦庄户地道站遗址纪念馆、北京汉石桥湿地、河北村民俗体验园、意大利农场、中粮祥云小镇8家旅游景区关停，潜山地区乡村民俗旅游户民宿特色业态停止接待游客。 此外，石景山区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海淀区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55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晚间的24点，强降水仍然将会继续，山区以及浅山区可能会出现强降水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积水，提醒各位注意防范。 根据气象预报，北京密云怀柔 州地区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单点累计雨量达到100到130毫米。北京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提示，预计今天白天到傍晚，北京市怀柔、密云、平谷区域山洪灾害风险较高，相关部门建议广大市民请远离山区河道、沟谷，确保自身安全。 从昨天夜间开始，北京迎来了一次强降雨的过程，顺义、密云等多个区都遭遇大暴雨，郊区公路出现了多处山体塌方和路面过水，造成交通的阻断。 这次降雨过程分布比较不均匀，主要集中在北部郊区顺义、平谷、密云，先后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截至今天早晨的8点，城区平均的降雨量为 20.5 毫米，为中雨级别，而密云、顺义、平谷、怀柔共有41个雨量站，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达到了大暴雨。其中，北京市最大出现在顺义站，接近特大暴雨级别。 针对这次降雨，北京排水集团启动了一级防汛响应，中心城区下凹桥以及主要的道路没有出现积滞水的情况。而郊区方面，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平谷区的平城路、湖关路出现山体塌方。截止到今天上午10点，养护单位正在全力抢险。怀柔区的庙城路、平谷区的下榆路、湖关路以及雄南路等路段，因为水库泄洪或山水过路，临时采取了路段的限行措施，那么在今天下午也都恢复通行。 昨天晚上9点到今天上午的10点，北京市119指挥中心共接报因降雨导致的警情46起，抽水排险类警情37起，水域类救援类9起，共营救14人，一共疏散了69人。 东京奥运，东京奥运即时报。 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方面的消息。今天呢，可以说是中国射击队开挂的一天，同一天收获了2枚金牌，同时呢，也是杨倩开挂的一天啊，因为她今天把第二块金牌收入囊中了。今天下午进行的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当中，杨倩和杨浩然发挥出色，击败对手夺得冠军。这是中国代表团的第9枚金牌，杨倩也成为了中国代表团的第一个双金王。本次比赛，中国射击队派出了众多的年轻选手参赛，原本大家都以为有隐患，可是没想到中国选手出战的每一场比赛都至少拿到了1枚奖牌。 射击的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是首次加入奥运会，中国队派出了2对组合参赛，分别是杨倩、杨浩然搭档，张宇和盛李豪搭档。在资格赛中，杨倩和杨浩然表现更好，两人以总分 419.7 环的成绩排名预赛第一，进入了决赛。 两名选手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也都发挥出色，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杨浩然以 229.4 环的成绩获得季军，拿到了1枚铜牌。而杨浩然是1990年2月22日出生于河北承德，效力于河北省射击队。 再来看看今天中国射击队收获的第2枚金牌，混合团体10米气手枪决赛，庞伟和江冉鑫后来居上，16-14绝杀，勇夺金牌。俄罗斯对手获得银牌，这是中国代表团的第7金，射击队的第2金。由于这是新增项目，因此庞伟、江冉鑫两人也创造了历史。在27号的比赛之前，庞伟和江冉鑫分别在个人项目上拿到了铜牌。本场比赛强强联合，两人也最终弥补了各自的遗憾，成功登顶。 对今天中国射击队的表现，以及未来摘金的热点，以及可能遇到的强劲对手，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连续2届奥运会的射击冠军，我国射击名将杨凌，来为我们做一下点评和分析。现在我们就马上来连线一下杨凌。杨凌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们都知道杨凌老师曾经是第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还有第27届悉尼奥运会2次奥运会的射击金牌获得者啊。那今天您在观看了中国射击队收获的这2枚金牌的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我觉得今天啊，这2个项目都是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上，我们也都是第一次打这个项目。那么4名选手，我觉得发挥的都非常出色。而这4名选手呢，本身就是以决赛见长的。那么我们现在的赛制呢，就是资格赛的成绩不带入到决赛，这反而给我们在决赛之中应该是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而在资格赛当中， 我觉得几名选手都是以第一名的身份来进入到这个冠军争夺的，所以这个从技术方面，我觉得几位选手都是现在世界顶尖的。那么在决赛之中，那么需要的是放平心态，需要的是你真正静下来，去不要去想结果，那么打动作的过程，我觉得几名选手虽然中间有些波折，但是我觉得这几名选手还是稳住了自己的心态，最终能够拿到冠军。 嗯，那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我们中国射击队还有哪些夺冠的热门，以及我们都有哪些强劲的对手，给我们介绍一下。 在后面的比赛呢，射击依然有很多的看点，像这个三乘四十，男女的三乘四十，包括女子25米运动手枪，同时还包括这个手枪速射，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夺金的一个热点。大家不妨继续的关注中国射击队。要说对手啊，其实射击项目跟其他的竞技体育项目还有些区别。射击是需要一个完全战胜自己的这么一个竞技体育项目。那么对手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打得好的话，你不用去管对手是谁。而对手呢，同样也抱着这种心理，他不管你是不是奥运冠军，你是不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哎，我要想打败你，就是发挥好自己的水平就可以了。而且射击呢，大家这几天也看到了，是一个冷门迭出的一个项目。那么前三天的比赛，资格赛进入第一的都没有拿到冠军，但是今天我们两队选手资格赛第一又都拿到了冠军，所以这个射击这个偶然性还是比较大的，不是说你有实力你就一定会拿冠军，不是说你没有实力就一定拿不到冠军。所以这是一个辩证看的一个项目。 嗯，所以正是因为有了偶然性，我们才觉得这个比赛更有悬念，更有看点啊。 嗯， 好的，非常感谢杨凌为我们带来的点评，谢谢，再会。 好的，嘿，再见。 说完了射击，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跳水。今天呢，北京市委市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发去了贺电。贺电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很高兴了解到北京运动员张佳琪在第32届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与队友配合勇夺冠军，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在此仅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跳水队致以最热烈的祝贺，祝愿中国体育健儿再接再厉，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 今天上午，跳水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在日本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举行，这是本届奥运会跳水项目的第三项决赛。北京籍运动员张佳琪与搭档陈芋汐全程表现完美，毫无争议地夺得了冠军。张佳琪凭借这个冠军也完成了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项目上的全满贯，即全运会冠军、亚运会冠军、世界杯冠军、世锦赛冠军和奥运会冠军集于一身。他的这枚金牌也是北京籍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东京奥运会。今天上午的时候，东京奥运会游泳项目结束了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中国选手徐嘉余以52秒51的成绩获得了第五名。俄罗斯奥委会的选手雷洛夫51秒98成绩获得冠军，并且创造了新的欧洲纪录。他的同胞克莱什尼科夫获得亚军。世界纪录保持者美国选手莫菲收获了第三名。 徐嘉余表示，对于他的身体状况而言，52秒51的成绩非常好，他也想去争取奖牌，但这已经是目前自己的最好表现。由于预赛后曾经出现胃痛呕吐被轮椅推出场外的情况，徐嘉余表示胃溃疡是老毛病，平时训练经常会出现问题，疫情期间没去医院检查治疗，只能硬扛。决赛后他没有身体不适，还挺意外的，说明他正在逐步的适应了这个比赛环境，是一种进步，他还有提升的空间。 徐嘉余还将会在男女4x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争夺奖牌，这是东京奥运会游泳新增的项目。那在去年国庆期间举行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上，他和闫子蓓、张雨霏、杨俊轩联手刷新了世界纪录。 此外，在今天的女子200米自由泳半决赛中，中国选手杨俊轩排名第四，中国香港选手何诗蓓排名第二，两人杀入决赛。澳大利亚选手蒂特穆斯以1分54秒82的成绩排名半决赛第一名。 今天上午首战失利的中国女排迎来了东京奥运会的第二场小组赛，队长朱婷带伤上场，拿下了全场最高的18分，但是中国队仍然以0-3不敌对手美国女排，遭遇东京奥运小组赛的2连败。 赛后中国队主教练郎平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天的比赛发挥还可以，但是还有点紧，后面的比赛还得再放开一点。在3局比赛中，第一局输得最为可惜，郎平表示问题还是在关键球的处理上。 面对强敌美国队，首场对土耳其队仅得4分的朱婷状态回升，全场比赛她37扣16中，还贡献了2次拦网，得到了全队最高的18分。而在谈到自己的手腕伤势时，朱婷告诉记者，手腕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有的球疼得根本就发不上力，昨天吃了一些药，也调整了状态，感觉好很多。此外，替补登场的李盈莹也有11分进账，第三局找到了进攻感觉的袁心玥贡献了9分。郎平郎指导对于队员们的求胜欲望还是表达了肯定。 中美两队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上个月的世界女排联赛，当时中国女排3-0战胜了美国女排，但是那场比赛因为美国女排部分主力没有上场，所以没能上演硬碰硬的对抗。当时美国女排雪藏的2名主力是主攻拉尔森和二传波尔特。 身处死亡之组，每一场都是硬仗，尤其面对实力强劲的美国女排，中国女排没有退路。输球不可怕，首先要释放自己，打出自己的技战术和精神面貌。相信中国女排只要把自己的特点打出来，期待的结果自然会到来。中国队的第三场小组赛将于29号举行，对手是俄罗斯队。 看了女排的前两场比赛，天津电台的体育节目主持人张悦录制了一期京津冀名嘴说奥运，照例还是用天津话对女排技术做了他的点评分析，一家之言，但是很诚恳很认真，一起来听今天的京津冀名嘴说奥运。 京津冀名嘴说奥运， 中国女排第二场也输了，这期啊，咱不做马铺垫了，直奔主题，给中国女排号号脉，同时更得为女排鼓鼓劲儿。好消息是嘛呢？从第一场脆败给土耳其，咱3局合计就拿49分，到第二场跟美国女排打的还有来有回，3局比分合计就输给对手9分。中国女排的调整能力和纠错能力是有目共睹的，排名高居世界第一也不是盖的。坏消息是嘛呢？在奥运会前2场啊，作为卫冕冠军，1局都没能拿下来，2场都是0-3告负，发、扣、拦各项技术环节咱还都需要完善。从国内封闭集训到全队参加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女排在奥运会到来之前是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准备工作，还包括今年上半年应日本女排的邀请，专门在奥运会场馆进行过测试赛，那对于场地条件肯定比其他队伍更熟悉。除了朱婷手腕有点伤以外，可以说呢，方方面面咱能做的已经非常全面了，不存在因为嘛意外状况影响球队比赛。竞技体育得靠成绩说话，那至少从前2场的奥运会比赛来看，中国女排啊，这确实是技不如人了。那既然提到技术，就分析一下技术。中途止战得分王是土耳其的接应二传，叫卡拉库尔特，他是拿了18分。中美止战得分王是美国的接应二传，叫汤普森，他全场更不得了了，拿了34分。那您发现没有，两队得分王都是来自接应，也就是在排球场跟4号位主攻的大对角位置。如果说在第一场咱准备不充分，那今天面对夺冠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让人家一个球员就刷了30来分，这排球他还不是篮球能投3分球啊，全都是靠一分一分打出来的，这说明咱的拦网跟后排保护是出了大问题。那么这是战术布置的队员能力不达标，还是说这个欧美先进打法咱不了解呢？总之呢，就是咱出问题了。刚刚过去的世界女排联赛呈现了一个新趋势，女排潮流从原先的高举高打4号位强攻，逐渐是演变成为了高快高打2号位突袭。除了土耳其的卡拉库尔特、美国的汤普森，还有世界级的接应 是意大利的埃格努、塞尔维亚的博斯科维奇，那全都是接应的得分手。当纵观女排的一传组织体系还是围绕祖庭李盈莹展开强攻的时候，人家早就换打法了，四号位打野，二号位去偷塔。如果啊，咱不能有效限制对手在接应位置的高效得分，中国女排这届奥运会的卫冕之路将会非常困难。无论东京奥运会中国女排最终成绩如何，那这届大赛之后呢，咱都得重新开始了。郎平指导即将卸任，祝平也会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度过自己的运动巅峰期。事实证明，所谓的国家队长期集训模式是不能帮助球队占据领先位置，乒乓球还有跳水意外丢掉金牌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中国女排想长盛不衰，我觉得有两点。第一，咱得花心思建设好自己的联赛，从联赛和基层去吸取养分。第二呢，就是随时关注世界排球的发展趋势，不能一味的低头走路闭门造车，固本培元，继往开来，这才是真正的女排精神。 以上是今天的京津冀名嘴说奥运，是由天津电台体育节目主持人张悦录制的。奥运期间，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河北媒体的体育主持人、记者和体育名将为您点评赛事、点评赛场花絮，讲述奥运故事。音频版在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先干线播出，视频版在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抖音、快手推送，在微博搜索京津冀名嘴说奥运就可以观看了。 我们继续来关注东京奥运会方面的赛事消息，其他的比赛结果今天也陆续出炉。篮球方面，女篮三人篮球小组赛，中国今天对阵蒙古队，中国队频频利用内线的优势强攻得分，蒙古队则是在外线远投寻找感觉。中国队在整场比赛的大部分时间领先，最终也是以21-9赢下了比赛的胜利。 然而在下午的比赛中，俄罗斯奥委会队以17-9击败了意大利，直接进入四强，挤开了中国女篮。这场比赛之前中国排名第二，但俄罗斯胜出，双方战绩持平。 由于此前中国队曾经败给俄罗斯队，中国掉到了第三，不能直接进入四强。中国最终排名第三，将会和排名第六的意大利队打交叉赛，获胜了才能够晋级。 男子的三人篮球小组赛，中国三人男篮则16-21憾负日本，2-5小组循环赛遭淘汰。日本队取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之后，升到小组第六，顺利晋级。 再来关注击剑方面，女子重剑团体半决赛今天展开较量，中国队以29-38不敌韩国队，无缘决赛。而这场比赛，中国名将孙一文受伤被替换下。第二位出战的孙一文是以3-5输给对手，这也令中国队在大比分上以6-7落后于对手。同时呢，他也在比赛的过程里意外的大腿拉伤，许安琪在后面的比赛里将会替补他登场。最终经过9场比赛的奋战，中国队最终无缘决赛。 羽毛球方面，小组赛李俊慧、刘雨辰以小组第一晋级。今天的小组赛最后一战，他们2-0横扫日本的加村健士、原田启悟，进入了8强。开赛后，李俊慧、刘雨辰进入状态很快，3战全胜，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日本组合排在第二晋级。此外，小组赛比赛在与韩国组合金昭映、孔熙荣的交锋中，陈清晨、贾一凡在先丢一局后连扳2局逆转获胜，以3连胜的排名第一进入8强。 接下来关注乒乓球赛场，今天乒乓球比赛展开了第四比赛日的较量。在3号台的一场男单第三轮比赛中，现世界排名第一中国选手樊振东仅仅用时24分钟，就以4-0横扫了法国选手莱贝松，顺利取得了他个人奥运的开门红。另外，北京时间今天在东京奥运会女子举重59公斤级比赛当中，中国台北选手郭幸纯以抓举103公斤、挺举133公斤，总成绩236公斤夺得冠军。这3项都是创造了新的奥运纪录，这也是中国台北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的奖牌榜。截至今天晚六点，中国代表队目前取得了9枚金牌、5枚银牌和7枚铜牌，总奖牌数21枚，居奖牌榜第二。美国代表队9金5银8铜，总奖牌数22，居奖牌榜第一。而东道主日本队代表队是8金3银5铜，总奖牌数16，居奖牌榜第三。在金牌榜方面，中国代表队和美国代表队都收获了9块金牌，并列第一。 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京津冀之声广播端新媒体端全面关注，及时报道。敬请关注早7点、9点《早安京津冀》，晚6点、10点《京津冀新干线》，新浪微博京津冀之声1006，河南汛情及时报。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防汛抗汛方面的相关消息。先来关注台风烟花。水利部今天会商分析研判，随着台风烟花向北向西方向移动，与北方冷空气相结合，可能会影响到淮河流域中下游、黄河流域下游以及海河流域大部分水系。影响区域内部分河流将会发生较大洪水，一些河段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有可能会超过保证水位。 水利部已将江河洪水预报结果通报到了有关流域机构和省市，并发出通知，重点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一是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江河湖泊水库要预泄腾库；二是做好水库的安全度汛，特别是要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并险水库的安全；三是做好山洪灾害的防御；四是加强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守；五是提前做好蓄洪区域的运用准备。水利部今天维持水旱灾害防御3级的应急响应，将根据暴雨洪水情况及时派出工作组和专家组赶赴影响区域，加强防汛指导。 受到台风烟花的影响，中国民航气象中心今天维持台风黄色预警。受本地和外地雷雨天气的影响，截止到今天上午11点，北京两个机场今天共取消航班235架次。 首都机场今天计划执行港航班1078架次，预计旅客量为12.5万人次。大兴机场今天计划执行港航班741架次，即进出港旅客约为11万人次。截止到上午11点，首都机场已经取消了航班124架次，涉及首都机场往返上海虹桥、深圳、大连等地航班。大兴机场提前调减航班111架次，包括北京大兴往返上海浦东、厦门、南京等地航班。 受到台风烟花和河南多地强降雨等影响，北京西站、北京南站以及北京站今天共有86趟始发列车停运，旅客可以在30天内办理全额的退票手续。受到河南多地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北京西站有71趟始发列车停运，涉及北京西站开往郑州东以及重庆北、西安北等方向的列车。 受台风烟花的影响，北京南站今天共有6趟始发列车停运，北京站今天停运9趟始发列车，包括北京站到福州、南昌、杭州等地列车。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提示，已经购买了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在30天内办理全额的退票手续，同时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了解列车的停运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受到台风外围螺旋雨带的影响，天津市从昨天夜里开始到今天夜间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主要降水时段都集中在了今天白天。这次降雨呈现自东向西移动的特点，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天津交通广播记者郑毅带来的报道。 连日来本市气温持续偏高，昨天下午市区最高气温升至35.5度，闷热感明显。从昨天夜间开始到今天夜间，受台风烟花外围螺旋雨带的影响，本市将出现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期间将伴有局地强降水和短时大风。天津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颖说， 主要的降水时间呢，是从26号的夜间一直到27号的夜间。主要的影响时段呢，主要是在27号的白天。考虑全市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一个小到中雨，5到15毫米，局地呢是中到大雨，是20到40毫米，个别点也会超过50毫米的降水。伴随着一些短时强降水，个别地方还会出现6到8级的这样一个短时大风。 气象专家介绍。本次降雨过程由于是受台风外围螺旋雨带的影响，具有自东向西移动的特点。王颖说， 考虑这个降水呢是以阵型降水为主，它就是会有一个自东向西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个地点的影响时间并不会特别长，并不是说整个影响时段内某一个地点是一直下的，每一个地方影响可能就是3个小时左右，然后它就会是一个移动的雨带，就是台风外围的这种螺旋雨带不断的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典型的这种阵型降水的一个过程。 受降雨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最高气温降至30度左右，但空气湿度仍然较大，预计本次降雨过程在今天夜间结束。 今天天津蓟州区启动了山区防洪四级预警响应，截至27号早7点，该区转移地质灾害点和危险房屋的受威胁群众247户，共617人，21个景区全部关闭。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河南的强降雨和灾后恢复情况。今天下午，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省汛情救灾的最新情况。据通报，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河南省因灾遇难人数71人。 记者从河南省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到7月27号的中午12点为止，郑州市全域基站通信服务全部恢复。郑州发生暴雨灾害以来，工信部迅速组织开展抢险修复工作，指导调度精干力量驰援郑州。 按照国家电网公司统一部署，从7月21号到昨天，国网北京电力已经先后派出了4批应急抢险队，共计728人、196辆救援车辆以及23台套应急发电车，奔赴河南郑州以及新乡开展支援工作，涉及配电、电缆、发电车、通信等多专业的保障力量。抢修队主要承担的是郑州东部白沙镇区域31个居民小区的抢修任务，也为5万多名群众提供电力应急的支援保障。据了解，预计今天晚上12点之前，北京电力抢修任务将会全部完成。 昨天，由河北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戴河镇政府和秦皇岛刘氏集团贸易有限公司共同捐助的抗洪赈灾物品从海港区出发，奔赴河南新乡。来听河北秦皇岛台记者王丹带来的报道。 我们出发了啊！ 早上8点，承载着满满爱心和浓浓情谊的捐赠车缓缓驶入公路。爱心企业秦皇岛刘氏集团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家俊告诉记者，这次捐赠的物资都是目前一线最需要的物品。 方便面是100件，宽水是200件，床是50件，药品若干吧，还有一些被褥啥的，包括这个防潮垫。 刘家俊说，这次捐赠的物品总价将近4万元，钱虽然不多，但是承载着他和同事的一份心意，希望能够尽一份微薄之力帮助河南度过危机。 我作为一个预备党员，为灾区这个做一些贡献，希望河南新乡那边早日渡过难关。 刘家俊将和3名同事一起拉载着赈灾物资，经过16小时的路程，预计次日凌晨到达河南新乡。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由舒润和思萌为您带来的京津冀新干线。我们接下来进入京津冀三地热点。昨天，北京通州区预付式消费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目前已经有邮政储蓄银行等三家银行以及38家商户第一批进驻。这个平台将会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预付式消费提供资金监管和服务。 通州区预付式消费服务平台及预付费资金监管、制式合同规范、区块链证据保存等功能为一身，通过向消费者和经营者提供电子签约、资金存管、消费存证、消费维权等预付式消费的全流程服务，保障消费者的资金安全，减少合同纠纷的各种发生。 通州区从事预付式经营活动的经营者可以登录平台的商户端进行申请，申请获得通过后，其名称会自动添加到平台的列表。消费者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预付监管进入到平台，在消费者端口自行选择所需的商家。下一步，通州区将会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不断完善平台的监管服务机制，推动接速即办向未速先办转变，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昨天，北京市发改委对外披露，上半年北京市投资运行稳中有进、稳中提质，今年列入计划的300项市重点工程中，有228项已经实现开续建。交通方面，大兴国际机场北线高速东延段通车，丰台站改建工程跨京广铁路大桥合龙，京雄高速北京段全线开工，预计明年底全线开通。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运河通航重要节点工程之一的五窑桥改建工程通车，推动京津冀水上交通一体化。 城市路网方面，一批道路工程很快就将会便捷百姓的生活。东六环改造工程超大直径盾构机京华号进入隧道掘进阶段，京哈高速加宽改造工程主体结构完工，京梁路西段开工建设。明年建成之后，将会新增一条城市南部地区进出中心城区的快速通道。 下半年，北京市还将开工建设一批新项目，新国展二期地铁一号线福寿岭站启用改造工程，望京人才公寓、北大附中石景山学校建设工程、中关村工业互联网产业园等。此外，丰台火车站改建工程、轨道交通19号线一期、石景山水厂、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温榆河公园朝阳段一期、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发展服务中心等将建成投用。 接下来关注环境保护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13五期间，北京市共淘汰老旧车109.1万辆，目前北京市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车辆占比超过了60%，累计推广新能源车40多万辆。今年北京市大力推进机动车油改电，通过淘汰补贴的政策，累计淘汰国三汽油车8.4万辆。 上半年，五环路内4.5吨以下持证的普通货车新能源比例达到了96%，在城市副中心等施工体量大的区域开展纯电动渣土车试点，已累计推广新能源车43万辆，其中纯电动的出租汽车1.2万辆。 截止到今年3月份，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约有600万辆，位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通过错峰经济手段调动公众夜间加油热情，已经被列为了一项重要的任务，也成为城市生活当中有效防治臭氧的一大途径。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目前带您探访北京市夜间加油的现状，请听报道。 汽油在夏季的高温环境下会大量挥发，其中含有高浓度的 VOC 会经过光化学反应形成臭氧，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北京目前共有1130座加油站，为鼓励引导广大车主夜间加油，大部分加油站都推行了不同形式的优惠让利活动。冯管路加油站负责人肖慧娟向记者介绍， 比如加油满200送抽纸、手帕纸、饮料等，然后平台上每升2.5到3.5的优惠。 同时，冯管路加油站还把油品装卸时间从原来的白天改在每晚8点以后，减少装卸环节的油气挥发。丰台区生态环境局综合执法大队副队长李延鹏说，这和辖区油气供销环节实现了紧密对接。 我们也责成辖区的这个主油库，要求他们呀在发货端呢明确发售油的时间，确保呢和销售环节做好精准的对接。 李延鹏介绍，目前丰台全区的加油站已经全部落实鼓励夜间加油政策。6月1号到9月30号，当日晚8点到次日早7点之间，车主进站加油均可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北京市机动车排放管理中心油气油品科科长刘明宇介绍，生活中散煤、农药、化妆品中其实都含有少量或微量的 VOC。而以北京巨大的机动车保有量来说，倡导夜间装卸油和加油绝对是目前生活源中臭氧防治的主抓手。今年北京持续开展生活源 VOC 治理减排，在生产、销售和使用环节都大力推广低 VOC 含量的原辅材料。除了倡导夜间加油和装卸油外，还率先发布京六 B 车用油品地方标准，建设餐饮油烟在线监控平台等。眼下的北京，行业治理、科技监测、百姓生活方面正在多管齐下，臭氧防治攻坚战的决胜未来可期。 再来关注便民措施。日前，天津市民政局出台了关于天津市社会救助审核确认的权限下放改革工作的意见。从今年9月1号起，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将成为社会救助申请审核确认的责任主体。这项改革措施将大大缩短百姓急难愁事的解决时间。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田小希带来的报道。 社会救助审批权限将由各民政局下放到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与此同时，各区民政部门放权不放责，在监管上更加严格。河东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王威说：“ 我们继续加强对街道的指导力度，避免执行政策的多样性，就是聘请第三方对新申请低保家庭呢进行入户走访。”确保社会救助对象认定精准，社会救助的申请审核审批复核等程序规范严格。 目前本市部分区级民政部门已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低收入家庭救助、临时救助审核确认权限下放到具备条件的街道乡镇具体实施，并逐步扩大试点改革范围。9月1号起，社会救助审批权限下放工作将在全市推行。在社会救助审批权限下放的同时，还将实现市民就近提交社会救助申请，不需要再回户籍地办理。天津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处长张雪松说：“ 就是你无论你住在哪个区，只要你到你就近的街道去提交申请，然后由街道进行这种信息的转介，由你的户籍地的街道来对你进行服务，就不用你群众再跑了。”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7号通报，7月26号0至24时，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0例，本土病例31例，均在江苏，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4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记者今天从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南京此轮病毒毒株为德尔塔，本次疫情早期感染病例出现在了机舱保洁人员当中，病毒先在保洁人员当中快速传播，后通过社会活动、工作环境污染等方式进一步传播。 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杰在发布会上说，德尔塔变异毒株的传播能力强，传播速度快，近期南京市报告病例增幅较大，主要原因为本轮疫情发生的场所特殊，病毒的传染性强。目前南京全城已经开展了2轮全员的核酸检测，有的重点区域开展了3轮，排查追踪到大量密切接触者和次密接，通过对这些人群的应检尽检分时段检测，病例不断被发现。 记者今天从宁夏银川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银川两名入境解除隔离返回宁夏人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复检阳性。 据了解，赵某赵某某系父女关系，2021年6月10号两人由南非入境深圳，隔离期间核酸检测均为阳性，诊断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治疗后转阴，并在当地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了14天。 7月22号，两人由深圳返回银川，首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期间全程闭环居家健康监测。7月27号，按照居家健康监测规范要求，对二人进行了例行的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阳性。目前，二人已转至宁夏定点医院隔离观察，并做进一步的诊疗。 记者今天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野生生物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野生的大熊猫、藏羚羊、麋鹿等珍稀濒危物种的生存状况得到了改善，部分的珍稀濒危物种族群总种群逐步恢复。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田径协会昨天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全国田径赛事活动安全监管工作会议。会上，中国田协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田径赛事安全监管服务工作的意见，旨在进一步提升全国田径行业赛事活动安全管理水平以及行业全面综合治理管理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意见提出要明确监管职责范围，规范马拉松名称的使用，在新型跨界跨项超长距离的跑步赛事中，未经同意不得在赛事名称中使用马拉松字样。此外，在世界田联正式下发相关规则和标准前，中国田径协会暂缓对山地赛跑和野外赛跑两类赛事的认证。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关注文化方面，站在后海的银锭桥上，凭栏西望，远处蜿蜒的西山山脊一览无余。这就是著名的燕京小八景之一银锭关山。时隔37年，这一景观市廊终于被打通，一扫视线当中的遮挡，恢复了清晰完整。 在打通之前，这一景致曾被一座11层的高楼遮挡了部分山脊线，银锭关山有了缺憾。7月22号，工程基本完工，拆除了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自此，银锭关山的景观市廊畅通无阻，从后海一眼就能看到连绵的西山。 首批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网红打卡地评选活动的投票明天将会截止。据了解，这是网红打卡地评选活动是由河北省张家口市与北京市延庆区、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三地联合征集，共同评选出自然、人文、美食、美素以及新业态五大类50个网红打卡地，为游客的出行提供优质的选项。目前评选活动正处在投票阶段，投票截止日期是到28号，也就是明天，所以想参与的朋友今天可以抓紧时间参与。 译林出版社近日推出《麦田里的守望者》70周年纪念版，向作者赛林格致敬。《麦田里的守望者》诞生70年来，全球畅销已经突破了7000万册，并跻身20世纪百家小说、纽约图书馆世纪之书等榜单。这次纪念版的推出，除了对已故翻译家孙仲旭译本进行了细节校订之外，还对装帧做了全新的设计。 关注演出方面，昨天下午，东盛天域2021红色演出季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石家庄站发布会在精英剧场举行。该舞剧取材于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李白，亦与唐代大诗人同名烈士的真实故事为素材。这部舞剧以唯美的意象表达、灵活写意的舞台布景和谍战的紧张悬念，再现了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壮烈牺牲的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自2018年12月20号首轮试演以来，已经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近300场，口碑爆棚，破圈吸粉，唤起了人们对舞蹈的热情，受到了市场和观众的青睐。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